75级野兔 BOSS 流氓杀手丁龙又一次以星星公会的击杀公告做出了了断。野兔 BOSS 的击杀虽然绝大多数玩家参与不到，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关注，尤其一些老道的玩家深知这种竞争直接关系到战队的实力，这称得上是除联赛以外的第二职业战场。而这一周最高端的75级 BOSS 星星一家就已经拿下三只，此等强势让各大公会郁闷，让各路玩家震惊。不过事实上，这次的流氓杀手丁龙并不是星星独享，上电视的虽然是他们公会的名号，但翼展那四家公会也有参与，虽然只是做了一下背景布，但这个人多势众的背景布也是环节中极重要的一环，出力虽少功劳却高。而叶修对待同盟向来厚道，最后都是分得四家公会会长不好意思，连称你来你来，硬是让星星多拿了些，而后才均分了其他。瓜分完战利品，四家公会随即也表达了一下他们的意愿。代表四家发出声音的是翼展公会会长，也就是翼展战队的队长，同时也是翼展俱乐部的老板。这三位一体的身份实在太霸气了，全联盟也就楼冠宁这么一位。大神呐，前两次 BOSS 怎么没招呼我们呢？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啊。楼冠宁说。是啊是啊是啊。那三家的会长连忙出声附和。前两次 BOSS 竞争星星独立就拿下了，这让这四家公会都很有些危机感。星星随着挑战赛的进行一路发展，再到最终击败加士夺冠，声望达到顶点，终于在网游中也建立起来了颇具规模的公会。而且这种随着战队成长凝聚起来的新兴公会是最有热血最有闯劲儿的，公会玩家很容易为了战队的强大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网游里出工出力。如此一来，让翼展他们四家公会都觉得他们在同盟中的重要性降低了。这不，星星之前不需要和他们合作就已经独立拿下了两个 BOSS。 五家合作一个 BOSS 分成五份，而现在星星独立抢下两个 BOSS 相当于五家合作抢下了十个 BOSS 的收益，这个对比太犀利，任谁都知道如何选择。所以星星如果真有这个能力放弃合作开始单飞，翼展他们四家还真不好去指责什么，换是他们也同样会这样选择。说到底，大家的合作都是为了自家的强大，携手与共同建繁荣什么的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冠军永远只有一个。星星两次独自拿下 BOSS，这让四家都已经隐隐有这种担忧了。楼冠宁已经准备要找机会和叶修沟通一下了，结果这次 BOSS 刷新后，叶修又招呼几家聚集在了一起，于是这一波后四家凑在一起一商量，干脆就提出这问题了，也是想听听星星方面明确的态度。一直以来大家合作公平愉快，谁也没亏欠着谁，星星没打招呼就单飞确实让他们小腹诽了一下，但问题是他们合作的约定中貌似还真没有定过有 BOSS 就要共享，只是说好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合作，仅此而已。于是这时四家也没什么立场去指责，也就是楼冠宁这样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暗示叶修说说他们的想法。这话叶修哪里会听不出来呀、随即笑了笑。其实还用我说吗？你们都懂的，毕竟没有哪支的战队是以助人为乐为宗旨吧。这楼冠宁一听泪流满面，真是好直接呀，这等于就明说了。而他们四家凑上来问这种问题真是好傻好天真，这根本就是尽在不言中的事儿，大家心知肚明，不点破也算各留一份薄面，现在非要戳破了，看看这气氛顿时尴尬起来了吧。 不过好在楼冠宁和叶修他们也算熟了，立即调整好情绪，哈哈一笑。 说的也是呢，那以后要是有机会，大神还是要多打招呼啊。 那个当然， 叶修笑道。这次流氓杀手丁龙的击杀其实已经证明他是会这样做的。楼冠宁没话再说了，其他三位和叶修没那么熟，心中或有想法或有情绪，但都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因为叶修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他们到底还是圈中对手，没有哪支战队是以助人为乐为宗旨的，至少在他们之间肯定是这样。 那大神有事再招呼啊，我们先走了。 这边三家随后也只能这样招呼离开。 嗯，回去。 叶修和谐送走几家人马，星心诸位也鸣金收兵。网游里的事儿继续由武臣、陈果去打理，叶修他们按部就班的继续着他们的职业训练。而他们现在的训练除了对自身水平的提高和团队协作的磨练，同时也开始了对对手的研究。这种事儿以前通常都是叶修自己在做，而现在他领着全队一起分析对手。毕竟场上不可能完全依赖指挥，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选手通过自己的判断来拿捏。对对手的了解是队中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功课。挑战赛绝大部分对手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但现在不一样了，十九支战队对于现阶段的星星来说就是一片丛山峻岭，需要研究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星星现在最缺的其实不是技术，不是材料，不是装备，而是时间。即便如此，大家却也不能太过疯狂，健康的节奏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上赛季总决赛霸图因体力问题败北后，更是引发了一波讨论热潮，现在没有谁会轻视这方面的影响。虽然对材料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夜半三更刷出来的 BOSS 叶修他们也不会再去勉强了。于是因为如此，本周刷新的第四个野兔 BOSS 终于没有花落星星。虽然星星工会当时也有收到消息去参与，但是没有叶修坐镇的星星竞争力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原形。这也是翼展等四家工会一看星星意欲单飞就各种郁闷的原因。所有人都清楚一个高水平的指挥在团队战中的价值，更别提是叶修这种各方面都高的超级高手了。最终一番乱战后，本周第四个刷新的野兔 BOSS 灰角的地下操纵者格斗、枪系、暗夜系三系精通的游一被霸气雄图给抢走了。这一役没有什么职业选手参与，据参与过这一役的玩家描述，这一次 BOSS 竞争他们居然生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这份宁静真的相当难得。次日天一亮，各家职业选手就纷纷涌进这一战场，假期状态下的他们更为自在，至少严格来说假期是不需要训练的，有训练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安排，而现在他们都安排自己冲进网游里来抢 BOSS， 没人能有意见。一整天的疯狂，各种 BOSS 刷新点都绽开了花。当晚荣耀最大的八卦论坛出现了一片匿名帖子，这是怎样的一个夏天？这个夏天涌入网游的职业选手之多大概是史上之最，哪怕是拓荒时代也因为荣耀职业圈规模还小，职业选手人口基数少而无法与今年相提并论。这篇帖子中笔者隶属了这一周以来的野兔 BOSS 争夺战中他见到了多少职业选手，由此看得出此人绝对是某支大公会精英团的主力成员，一般人可没机会频繁出现在这种场面。而从帖子近乎语无伦次的叙述中看得出，这位精英团人士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了。曾几何时，他们这些人就是网游中让玩家羡慕的巅峰般的存在， 虽然他们有工作性质，有很多玩家所不了解的压力和无奈，但是至少这也帮他们换取到常人所没有的荣耀。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职业选手的大量涌入让他们，至少是这位发帖的作者，产生了大量的心理落差。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到什么，他就好像是神仙打架一旁的小鬼一样。帖子通篇几乎都是这样的哭诉和抱怨，选择匿名看起来就已经是他仅存的最后一丝清醒了。更可怜的是，这篇帖子非但没有引发任何的同情，反倒让各路玩家各种嬉笑。看着这种平日高高在上的大公会精英，此时被更高端的职业选手踩得精神崩溃，这是何等的乐趣。至于对职业选手，他们怎会有抱怨？那些可都是偶像啊。这篇帖子最终只能沦为炎炎夏日的一则笑料，对局面是不会产生丁点影响的。各战队利用这个夏季奋力争先，又岂会因为一个工会精英团玩家的抱怨而改变呢？各战队的方针都没有改变，而荣耀官方却在此时发布了一则公告，荣耀即将推出夏季嘉年华活动。活动这个字眼，玩家一看就明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量的奖励。而职业战队也同样清楚，活动对于职业战队来说也是获取丰厚奖励的绝佳机会。但是荣耀的惯例，每个人按部就班频繁拿到的奖励，那必然都是很普通的，真正高端的奖励必然存在犀利的竞争，就如副本记录的竞争，野图 BOSS 的竞争，这种竞争一直都是荣耀这个游戏的主格调，而每一次活动都将是这种格调的终极体现。嘉年华又要搞出什么竞争的游戏了呢？而这一次有这么多热情的职业选手，会打出怎样的一副竞争场面呢？